各位好，这首歌是来自不忘初心点的王建房的在人间。不忘初心说，此时的心情想听这首歌，心里难受，不要难受啦，反正都已经下班了，明天什么都会好的呀，就像你的名字一样，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嗯，这里是音乐留声机，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或者你想给家人朋友爱人点一首歌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也许下一刻就是您点播的歌曲。那我们继续来听王建房的在人间。 生于苦难做人君，伟大时光里多踪影，什么谁能 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呀，其实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而且呢，也是因为这部故事也指导了一部电影啊。《隐形的翅膀》呢，是2007年9月7日由华夏电影公司出品的一部青春励志影片。该片讲述了一个不幸被高压电击中、失去了双臂的花季少女志华，刻苦练习，学会自理，争取到了重新 新上学的机会，并刻苦学习游泳，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上获得了好成绩，取得了进军残奥会的资格的励志电影。而且呢，08年的这部电影呢，也获得了第29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这是根据一个真人真事儿改编的哈。隐形的翅膀，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个隐形的翅膀，它可能在你的在你的最深处吧隐藏着，也许有一天它就会激发，来激励你前进。这一首歌来自 人们都出来了，执着的迷惘的文艺青年很多。 这首歌来自赵雷的《鼓楼》啊，也是赵雷的一首很经典代表作了。赵雷呢，也是有过很多代表作了，像《成都》《南方姑娘》，也让他一夜成名哈，红遍了大江南北。 如果我有些倦意了，就让我在这里独自行过，不站在鼓楼上面，一切繁华

Hello， 各位听众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嘉欣。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或者你想给家人、朋友、爱人点一首歌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也许你想听的歌，下一刻就被播放了。OK， 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李玟的《刀马旦》。 谁和我一样等不到

此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 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问一些明明知道答案可是还是会去问的一些很傻的句子，例如说，是正品吗？真的吗？你想我吗？其实我们早已深知它的答案啊，可是就是为了我们心中的不确定，我们还要反复的再次的去问询，无非就是希望多增加一点自己的底气。 让我尝一口脚下香的毒酒，让我迷恋徒有其表的感后，让我一声不吭在屋檐里担忧被诅咒，太内疚。让我喝一杯叫空想的毒酒，让我沉醉不切实际的引诱，让我不能自拔在春梦里想的毒酒，

一半提分手的人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当中找到新人，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有那么好，而只是因为呢他们已经有了目标，早已经有了目标，所以呢才把你当旧的衣服一样的甩掉了。什么不想拖累，什么不合适，什么曾经爱过，都是骗人的。说来说去呢，无非就是四个字，喜新厌旧嘛。真正相爱的人呢，有再多借口也不会分手，因为永远都是正爱着，而不是曾爱过。接下来的歌曲，曾轶可《醉天使》。恨你那么久都不来见我一次，最爱你的人戳穿了你的瑕疵，最容易想起，最难忘记，最想要得到，最害怕失去，最初的陪伴，最后的需要，最远的距离，最近的心跳，最后我说了我恨你，可是我恨 就是我爱你。 这是快乐女声绵羊音曾轶可演唱的《醉天使》。从专业歌手来讲，我觉得他是有短板的，他的声音声线呢都很一般了，可是他有他的长处，他写的歌词呢非常的细腻啊，而且能够根据自己的这个声音条件来找一些作曲人、制作人啊，他的第一位制作人就是高晓松了。以孩子气的形式唱出了这个爱和不爱之间的犹豫徘徊，爱情的憧憬、倔强和勇敢。我常常想，他的歌词如果拿给蔡健雅呀、杨乃文来唱哦，一定也是深入人心的。不知道他谈恋爱之后会喜欢什么样子的男生呢？小萝莉和大叔啊，从这个标准角度来讲的话，他应该会喜欢那种特别 man 的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位非常 man 的歌手演唱的歌曲《爱值得》，来自黄征。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